好，你都債券啦，咁嚟到，咁又要哥同埋 Jackie 啦，咁兩位， 大家好，大家好， 咁啊，好多嘢講喎，白蘭克唔係我哋，嗱咁，但係講白蘭克之 叫佢上嚟講， 佢講兩日喎，仲講，嗱，但係叫佢講，即係講起白蘭克之前咧，不如即係講講個債券啦，值得提咧，即係今個禮拜就仲要除咗話即係短期驗七之外咧，仲有個 tips 喎，30年喎，係 啊， 係冇好似好耐都未拍過呢、這個， 佢其實係。好似係唔知01年開始到而家係第一次再推出嚟嘅。 嗯。 咁、啊、主要可能就係咩呢，可能就話近期個聲音太大，就係話驚住美國你咁樣掉錢出嚟嘅話呢，個通脹會好犀利。通脹好犀利嘅時候，咁咁美國話咁冇所謂啦，咁反正都係你咁驚嘅話，你咪買啲 tips 囉。咁但係實際上攞出嚟拍賣嘅時候，個反應又唔係話真係咁好喎，即係啲人係咪真係咁驚個通脹呢？啲即係從呢個 tips 嘅拍賣嗰個反應嚟講呢，又好似唔係真係驚得咁緊要， 即係出嚟係麻麻地嘅個反應。 係啊，因為其實佢嗰個最深尾最終嗰個息率呢，係要去到2.229%。咁呢個2.229% 係咩嚟嘅呢？就係話你呢個係一個 basic 嘅，即係個基本嘅利率。咁之後呢，你再加返個通脹上，譬如話你個通脹係 1.5 嘅，咁佢咪變咗係 3.729 囉。如果你個通脹真係去到 4% 嘅，咁話咁就發達啦，咁就 6.229 咁。咁即係如果佢嗰個出到嚟佢都係要咁高先至拍到嘅話，即係你知道就係因為個反應唔好，咁所以先個息嗰度先至會係咁高。即係我諗啲人初頭預係應該係2厘以下嘅。 咁Jackie啦，其實好耐之前呢就係大家都研究過 tips 呢樣嘢啦，即係但係咁30年咁長期，你覺得即係咪因為咁長期所以個吸引力會即係差少少咁樣？其實 我 30年喎， 30年。其實講真，如果你買 tips 呢，其實真係又唔使買咁長嘅，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如果你有啲，佢之前都拍過啲 七年十年嘅，20年， 佢有冇拍啲7年10年嗰啲嘅？ 十年，我查翻先，但係 少講咯。 呢個30年係取代個20年嘅， 但係30年真係長啊，真係 係啊， 萬 唔會嘅。你通脹會唔會30年都係咁高咧？如果係啊，冇所謂啊。但係即係如果經濟有循環嘅，我相信唔係話真係咁吸引咯。 冇啦，咁之後白蘭克出嚟講都話會即係堅持維持啲低利率啦，咁啊更加係令到人唔會太有吸引力去買呢個咁嘅 tips 啦。咁但係如果冇計 tips 啊，其他驗七個出嚟嗰個反應又如何呢？ 其實今個禮拜拍債嚟講咧，除咗兩年嗰個比較好少，即係而家拍咗三樣嘅啫，就係、是。三十年嘅 tips 咧，就兩年啦，同埋5年啦。 嗯。 即係除咗兩年嗰個叫反應比較好少少之外咧，其實個30年嘅 tips 同埋嗰個5年嘅，即係431億嗰個5年債咧，我即係個 market 都覺得嗰個反應係唔理想嘅。因為你嗰個30年 tips 嗰度咧，佢嗰個 indirect beta 嗰度咧。就 42.4%， 咁而個 direct beta 是 6.4%， 即係加埋都唔夠一半。換言之就係話起碼有一半以上呢就係落咗去嗰啲即係包銷經紀嘅身上囉。咁亦都換言之就係話日後將會有好多呢一啲嘅債券係會推出嚟個市場裏面買賣。咁而嗰個譬如話440億嘅兩年嗰度呢，咁佢嗰個 indirect beta 嗰度呢係 53.6% 嘅，咁就去到係09年7月以嚟最高，而嗰個 direct beta 嗰個 8.2%， 即係加埋上嚟呢有六成幾，即係接近 62% 嘅。咁而尋晚嗰個420億嘅5年債呢，嗰個 indirect beta 呢就係 40.3%， 咁而過去4次嘅平均呢係接近五成嘅 49.8% 嘅。咁而嗰個 direct beta 嗰度呢就比較理想啲啦，就叫做 12.8%， 而過去係 6.6%。咁但係個 market 都係覺得呢個唔係話真係咁理想嘅數字囉。 咁但係之前講起話即係內地都減持喎。 係呀，咁內地減持嚟講就亦都叫做有策略性，亦都可能係一個政治嘅爭拗，咁呢樣嘢究竟佢係點諗大家都唔知啦。咁但係一路嚟講，你始終都即係無論係除非你好似日本咁冇內地同美國係咁 friend 啦，如果唔係嘅話即係你一個國家你要管理個儲備，咁你都唔應該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嘅，即係將所有雞蛋擠曬個籃度， 啊，你美國如果一出事嘅時候，咁即係變咗自己損失好大，咁所以我相信佢其實而家佢嗰個數字都唔係細，雖然佢話減持，但係而家都係僅次於日本之後啫嘛。 嗯。 啊，咁所以我覺得中國仍然係會採個策，採取一個策略，就係話會即係慢慢將個比重分散，但係咧就亦都要睇下同美國之間嗰、那個。大家嘅關係同埋會唔會有啲咩政治嘅台底交易嘅？ 絕對係即係同政治有關係啦。咁你近排即係對台仇武嗰單嘢就即係傾到咁紅咧。睇啲新聞片段又 兩國嘅軍事又唔再咩啦，係 啊， 再交往住啦。軍事 永遠有啲咁嘅交流，永遠有啲咁嘅新聞出咧，就啊又學多幾樣前幾嘅型號咁樣。好啦，咁但係睇講翻咧，即係近排都幾多人去呢個聽證會啦。咁啊，首先啊，如果講日本咧都有代表，咁但我哋唔好講住啦。你講一個即係嗰個就都幾沮喪，一念沮喪就講下。啲精神亦極啲咧，哇！伯林克好似連任咗之後咧，幾有信心喎、啊。聽佢講嘅，啊呢兩日嘅聽證會， 其實 OK 噶。佢嗰、那個即係我諗呢、這個啊呢一任嘅聯儲局主席咧，其實係真係比較難做啲啊。因為你唔單止係香港啦，即係其實喺全世界都係噶啦。即係美國亦都係越即係越嚟越政治化啲國會啊嗰啲，即係大家嗰個爭拗，尤其是啊你民主黨同埋嗰個共和黨咁。啊，即係佢啱啱通過嗰個 job bills 咧，即係嗰個就業方案咧，其實啊有12票共和攞到12票共和黨支持，其實都已經係非常之意外嘅啦，令到外界，因為初就諗住有機會過唔到嘅。啊，咁而伯南克嚟講，即係亦都我覺得由頭到尾嚟講，佢都係一個幾有信心嘅人嚟嘅，即係啊由上任到而家。 佢之前俾人揼到真係。 系啊，你谂下 ，Greenspan 好彩 ，Greenspan 就落咗嚟之后先俾人揼， 系 啊，俾人翻旧账。咁但系伯南克嚟讲就而家一路上任嘅时候，咁我亦都相信就系除咗大萧条嘅时候，咁一路嚟讲咁多任嘅联储局主席系啊 Paul Walker 咧就即系阿福尔克咧就比较即系嗰阵时加 有争议性啲啊， 系猛咁喺度加息喺度压通胀嘅时候咧就比即系系俾人嘈得多啲啦。咁所以。佢當年嚟講，但係佢當年嚟講，佢都係12票反對去連任啫嘛。 嗯。 啊，但係伯林克嚟講係有30票反對連任。 破紀錄啦！嗱，但係你講起個 Paul Walker 咧，陣間又有啲可以講講。嗱，不過 你上個係82歲仲結婚？ 你咁你好似咁犀利。嗱，但係 上個禮拜啫嘛， 係咩？你去到啊？ 冇請，佢唔係發請 帖俾我。冇請你咩？係啊。嗱，咁但係講翻個就業方案先，呢個值得講講。咁點解？嗱，之前出嘅時候咧，其實好似耀哥所講咧，都坊間都幾擔心嚇。咁點解？因為之前嘅共和黨同民主黨個關係咧，好似都比較有火藥味重啲啦。咁但係嗰時候咧傳出嚟咧，就係話有可能有5名共和黨嘅黨員咧，就出到嚟表態，就會撐佢嘅嚇。咁、其實講呢個就業方案就係150億嘅，咁啊希望即係增加多啲就業機會啦咁樣。出到嚟咧，好似如果所講啦，係10幾位。吓、啊，即系就嚟支持，即系共和党嘅议员咧，就支持呢个参议员就通过咗。咁其实即系对于即系奥巴马啦，近排啲动作咧，就只系似乎有啲成果啦。 佢冇嘅，因为其实佢都要向现实低头啦。自从佢嗰个费城嘅，即系嗰个参议院选，即系嗰个参议嗰个地区选举嗰度输咗嗰一席之后，佢已经唔够60票啦。唔够60票之后，我哋可以见到就系、是。奧巴馬咧每走出嚟講嘢嘅時候，佢都話要兩黨合作，即係bipartisan 嘅。 係 啊，咁變咗就係、是、佢好多政策其實都已經係有少少嘅妥協成分喺度嘅。咁你譬如話好似今次咁，點解初話共和黨嗰邊係會反對得咁緊要咧？就因為初大應該係嗰、那個民主黨嗰個參議員，即係負責嗰、那個雷德啊，好似叫做。咁、佢就本來有好多傾開同共和黨傾開，大家協議咗嘅嘢，佢就即係抽起咗，咁所以令到呢就共和黨嗰邊其實都幾嬲下嘅，咁亦都好多就係本來支持嘅就話唔支持啦，咁咁但係大家又諗一樣嘢，就係話美國而家個經濟係咁慘，即係每10個人有一個人失業，即係而家係 9.7% 啦，咁呢個係官方數字，而實際數字嚟講應該去到 16-17%， 即係加埋啲就業不足啊嗰啲嚟講，咁如果你係真係話否決咗呢一樣嘢而通過唔到嘅話呢，俾人哋嘅印象係乜嘢呢？就係、是、真係與民為敵嘅，因為呢個係一個創造就業，佢係唔應該係有任何嘅黨派嘅關係喺裏面嘅，咁所以最終有12票，亦都叫做即係共和黨嗰邊，亦都即係可能就知道，就係話如果我投反對票嘅話，即係今年係國會大選年，即係國會中期選舉年。 咁你如果你投咗反對票而令到呢樣嘢過唔到嘅話呢，可能嗰鍋呢就唔係民主黨去孭，而係共和黨去孭，咁佢亦都孭唔起。 好啦，咪去講少少白林客啦。咁其實佢就係到國會就交即係半年度一個貨幣政策報告啦。大家亦都會關注呢，就係話咦佢近排突然間加返貼現窗率嗰個息㗎喎咁樣。咁對於個貨幣政策會唔會有啲咩改變啦。咁出到嚟呢，大家都其實都唔理佢講其他嘢㗎啦，淨係知道一樣嘢就係、是、保持低利率，咁樣事就升一升啦。咁除咗呢樣，阿耀哥覺得即係或者 其實喺佢加貼現率嘅時候呢，即係就算係外邊喺度講話就嚟加息呀定點樣嘅時候，我諗即係我哋個台嘅會員都大家都知道我哋嘅立場好堅定呀，就係、是佢加貼現率唔代表話佢會係加息呀，即係呢樣嘢只不過係正一即係將佢逐步正常化一個程序嚟咁樣，因為過往喺個金融風暴之前呢貼現率係比個 Fed Fund Rate 就係應該係高出一厘嘅正常嚟計。咁而家已經收窄到去咁你半厘嘅貼現率，咁你嗰個 Fed Fund Rate 就係 0 到 0.25, 即係已經係收窄到quarter 至到半厘咁上下啦。咁你而家加 quarter 嚟講都係去到咩咋嘛，即係個差別嚟講都係唔超過四分三厘。所以其實佢應該都仲會有機會再一次呢就加，即係一至兩次呢就係加個貼現率而唔加個 Fed Fund Rate 嘅。咁佢亦都講得好清楚啦，即係加呢、這個即係貼現率係咩嚟㗎，只不過係一個臨時嘅窗口，就係、是、即係緊急嘅窗口，就係俾啲銀行如果喺個 market 嗰度攞唔到錢，佢就可以直接即係攞啲嘢去貼現窗嗰度攞啲錢出嚟即係周轉啦咁。其實呢樣嘢香港都有嘅，香港亦都即係嗰個窗口就係咩啦，就係、是、金管局啦。即係你有啲乜嘢真係話需要嘅時候需要錢而喺同業嗰度攞唔到錢啦，尤其是啲細銀行啲名冇咁大嗰啲，咁佢亦都係要向金管局求助。 但好似冇乜人向求助 嘅。我相信就香港嘅情形其實比較正常少少嘅，因為你個即係金融體系嚟講，你香港銀行體系嚟講，其實都一路嚟講都摸得幾好。 好啦，咁可以講少少啦，除咗呢個息口之外呢，白林克仲有講幾樣嘢嘅。咁第一樣就係對於通脹嘅預期啦，咁佢就話就都幾溫和啦，其實真係都未有個壓力住。咁所以亦都係一樣個貼車，所以就唔係太好 買。佢主要嚟講，佢就係講咩囉，主要就係話兩樣嘢令到佢根本就唔需要加息住。第一樣嘢呢就係話你個就業都即係個就業市場都仲係咁疲弱，個失業率都仲係咁高嘅時候你就業市場疲弱其實就代表你個工資係推唔起。咁你個工資冇個工資通脹嘅話呢，咁你就唔會有個實際通脹出嚟，即係啲人啲即係你就算係譬如話啲物料上升，我諗相信好多啲生產商都未必咁加價，因為個市道弱嘅時候咁所以就工資通脹唔得嘅時候，咁你就變咗冇個通脹啦。咁亦都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佢個覺得個通脹嚟講係真係未來幾年都即係你哋驚還驚啦，就話佢抌咁多錢出嚟，但係佢其實都喺度派定心丸啦，就係話你哋唔使驚啦，其實我都完全睇唔到個通脹係會嚟嘅。 係啦，咁做兩樣嘢都幾有趣。第一樣嘢呢，佢就話近排個就業數據比較差呢，同個天氣差呢可能有啲關係。 有啲㗎，其實有啲 㗎。我覺得都幾耐人差。 即係啲人唔肯出街見工。 你都唔肯 in 人㗎或者。 唔係，咁有好多真係咩㗎嘛。你前一輪去真係大風雪嘅時候，你就算係國會有啲數據呀嗰啲都要延遲公布啦。咁即係其實有關係㗎。咁今日其實嗰、那個今日都出咗個 job list， 即係嗰個 好似麻麻地 㗎。新申領嗰、那個咁其實呢就亦都再增加㗎。咁上個禮拜修訂咗之後呢就去到 47.4 萬。咁原本上個禮拜初值係 47.3 萬，咁只不過加咗1000啫。咁但係呢今個禮拜呢又再增加咗22000人，咁就去到49.6萬。咁係咩呢，就係、是、話過去8個禮拜呢有6個禮拜係上升嘅。咁之前嚟講譬如話12月底或者1月初嘅時候呢，咁我見到呢個數字其實一路跌入50多萬，一路跌落嚟，咁大家都喺度憧憬緊呢，就係話嗰個就業市場可能會有起色呀咁。咁但係經過呢幾個禮拜嘅數據之後，咁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即係美國嗰個就業嚟講即係聯儲嗰邊亦都唔係嚇你啦，包括Janet Yellen 即係葉倫幾個亦都走出嚟，就係話個就業市場都係未來幾年都唔會話跌得太，即係嗰個失業率跌得唔會太快咁。其實我都相信，因為其實好多工種其實已經係冇咗，亦都就係話經過嗰個 大裁员之后呢，好多企业真係以前十个人做嘅嘢经过裁员之后七个人，我发觉原来七个人都掂喎，咁即係辛苦啲啫，咁佢亦都冇需要嘅时候唔会加人喎。咁所以其实而家佢通过嗰个 job bills, 即係嗰个就业方案法案嚟讲呢，其實主要嚟講就係話希望刺激翻嗰啲僱主請人嘅意欲，咁變咗就話你每請一個人嘅時候咧，咁我就會有啲津貼俾你啊，即係呢樣嘢其實係都幾緊要，亦都就係話你如果請啲長期失業嘅嗰啲咧，就你唔使咩，政府會幫你俾埋嗰個叫做即係保健定咩嗰個費用，即係嗰個醫療保險定咩嗰個費用啊咁。咁其實一路嚟講就係話希望啲僱主即係嗰個能覺得就係話請人嘅成本係輕嘅時候呢，能夠請多啲人囉。 咁不過呢，即係佢話天氣唔好啦，所以即係我哋留意嘅執業數據要留意埋個天氣報告啦，遲啲。第二樣嘢講呢，佢就話都好關再兩樣嘢講，其實即係大家都當遲啲都可能值得研究。第一樣嘢就係話佢好堅持呢個聯儲局呢對於銀行個監管權力，佢話呢個係唔可以削弱嘅。第二呢，佢就話都好關注呢，即係而家希臘同埋即係歐盟區而家個關係，咁呢個我哋陣間會再講講啦。咁但係呢就少少嘅即係花水都值得再分享一下，就即係美國近排大家都知道都好欠錢啦，咁即係所不用其極啦。咁其中一個呢就即係 Jackie 即係同咗研究返呢，就之前呢就同埋一啲歐洲銀行嘅瓜葛呢，佢係咪有啲下文啦，即係嗰個瑞士銀行嗰啲。 OK， 瑞士呢，其實如果你大家有留意返呢，其實8月份嘅時候呢已經有一壇都其實都屬於相對上都幾震撼嘅嘢，就係講緊話即係瑞士銀行嗰個保密法呢，咁其實開始已經被美國政府就成功蠶食咗啦，咁就喺8月份嘅時候就UBS 就主動賠錢啦，咁就賠咗大概7.8億美金，咁就俾美國政府，咁同埋即係歷史性地就要主動去提供返有4450個客人嘅名嘅裏面嘅資料俾佢。咁而家嚟緊呢就再關於呢個咁樣嘅叫做佢哋叫 banking secrecy 啦，即係講緊個保密法呢，咁嚟緊呢有可能佢哋就會再睇下點樣可以再叫多啲嘢出嚟。咁因為原來喺瑞士嗰邊呢，佢哋覺得呢個逃税呢一樣嘢呢暫時仲未係一個 criminal case 嚟嘅。咁其實喺好多譬如其他 US 啊 UK 啊或者係一啲德國國家，其實已經係屬於即係你如果真係逃税嘅話呢就拉咗監刑事嚟嘅。咁而家呢樣嘢呢，佢哋就想將呢一樣嘢就跟返其他國家睇齊，就再將呢一樣嘢呢就搞大佢，就希望呢將呢一個咁嘅保密法呢就完全係將 摧毀 為止， 然後就攞錢。 係啦，咁所以呢一樣嘢對於一啲瑞士即係唔係淨係單止 UBS 嘅，譬如話瑞信啦，即係一啲比較瑞士比較啲大嘅銀行呢，咁其實都幾麻煩。其實唔單止 even 一啲美國嘅大嘅即係iBank 又唔係 PayBank 做 ，even 你講緊係譬如話Morgan Stanley 啊 ，Goldman Sachs， 其實佢哋都喺歐洲都有業，即係喺瑞士嗰邊人都會有啲業務。咁其實某程度上對於嗰邊嚟講咧，都係有啲影響。 我以為你話嗰啲行嘅行長喺嗰度有啲户口嘅。 咦我又有都唔奇喎， 果然諗得高咁諗得好長咁好遠 大家唔知 道。不過嗰時候呢即係講呢單嘢都覺得嘩喺即係美國即係你就為咗攞返啲逃税啦，即係都已經係好用力啦。咁另一單嘢都可以講講，就之前呢就美銀呢即係咪講緊話美銀同埋嗰時收購美諗嗰單嘢嘅。咁庭外和解咗啦。同證監就即係美國嘅證監就庭外和解咗，咁就磅水啦 ,1.5 億美元根據報道。咁就冇事啦，1.5億， 即係總之錢價點 冇錯啦。不過頭先咧講起刑事咧，我又諗起即近排咧，即講得好大嗰件事就係日本啦嚇。咁講起聽證會，講起第二個去咗即參議院就上聽證嘅一位人啦，咁就眾議院嚟嘅眾議院聽證會，咁就係豐田嘅社長豐田章男。咁好似曾經考慮咧刑事起訴佢添喎，因為佢講到整啲車出嚟咧就有產生咁多意外啦。咁大家新聞就見到呢位社長，哇！真係好凄慘啊！ 舊年先上任，即係其實佢如果成件事嘅發生嚟講咧嚇，應唔應該係去負責咧？咁呢個一個問題啦。咁但係佢都已經上對嘅時候已經講就係話，我會孭曬上身，即係我會為事件負責。咁但係呢件嘢其實就係越揭越臭嘅，因為你而家又有啲保險公司走出嚟就係話，喂，我04年嘅時候我已經發覺有即係嗰個豐田嘅claim， 即係有關豐田汽車嘅車主嘅 claim 係即係嗰個申索嗰度係多咗好多，我已經提出過㗎啦，咁只不過你班人唔理我嘅啫咁 咁即係亦都可以講就係話，可能就真係咩呢，就可能豐田不嬲嚟講個目標呢，就係話希望做即係全球汽一哥，即係過埋 GM 啊，即係過埋通用汽車啊。 其實之前係喺美國係好威脅到三大車廠嘅。 係啊，咁但係我相信即係呢一波嚟講，真係豐田會殘曬㗎，會因為你而家變咗好多人邊度仲咁咩啫？即係你就算係要買嘅分分鐘。價廉物美嘅，我都話啦，韓國車其實真係好大嘅，即係近呢一年一兩年嚟嘅，其實係起得好快嘅，尤其是佢自從佢喺嗰個美國最差嘅時候去推出即係起亞啦，定係現代啦，去推出就係話，你如果你真係俾人炒咗嘅話咧，你攞翻架車翻嚟，我原銀奉還，哇！呢一招真係好鬼使得。 咁不過講起即係知道咩叫一尋白菜啦，即係一個都啄住豐田啦。你咪再睇翻啲即係嗰啲眾議員啦，嗰啲議員點樣去質問呢個社長啦？咁佢就話：日本咧不嬲喺我哋心目中咧就係代表哇 number one 嘅質量管制，你簡直係摧毀曬我哋對你日本嘅信任咁樣。哇，幾大嘅包袱壓落嚟。咁我覺得第一樣嘢咧，我覺得好惡嘅美國喺呢方面。喂，咁嗰時候雷曼出事，我唔見香港證監會的你雷曼個社長出嚟質問，有冇可能？即系点解可以咁恶咧？第二咧，我咧值得即系大家再谂深一层咧，就系话就如果就咁表面上睇，好，你嘅车重出问题，咁啊滴你出嚟质问，好应该啦。嗱，听下社长点讲，佢就话佢承认咧近年嘅车厂嘅发展得过快，咁一向严谨嘅监控系统系出咗啲问题。咁我咁熟面口嘅呢句先嘅說話，咁似講緊美國啲 iBand 嘅 發展過快， 發展過快，監管出現問題嘅真係你即係美國人真係咁你哋啲銀行都冇乜監管啦，但又唔係喎，近排出現單消息呢，就係原來都有啲算唔算係正義人士呢都叫做提出咗一個咧，就係正如如果之前再講 Paul Volcker 啦，之前會提倡一個法案啦，其實點樣咧就係、是。都係同之前講 property trading 嗰個咧有少少 即係咩啦，即係我呢個叫做Walker's Rule 啦，就即係叫做福爾克法律 嘅條例啦， 條例啦，咁佢其實主要裡面咧就係講兩樣嘢啫，咁第一就係話要咁即係要唔俾啲銀行坐盤，第二咧就係要限制啲銀行啲 size， 主要個內容就係圍繞呢兩樣嘢嚟講嘅。 嗱，其實點樣咧？就係原來係有五位前嘅財政部，即係美國 財長， 咁咧就係 send 封信就去 Wall Street Journal 嗰度，就聯名去支持呢個福卡即係叫福特加嘅條例或者法案啦嚇，呢個福特 rule 咁樣。咁呢封信咧講啲乜嘢咧？咁樣呢封信就係話 Congress should implement the Volcker rule for banks。啱喺 Wall Street Journal 嗰度嘅，佢就話佢哋咧曾經都係出力量嘅財長，包括係共和黨甚至民主黨。咁佢哋覺得點解要行翻呢個法例咧？第一，佢就係銀行咧就唔應該去有呢啲過分嘅投機性嘅活動啦。咁佢點解咧？因為呢啲投機性活動咧，其實係屬於乜嘢嘅團體去做咧？就係、是、hedge fund 啊，啲 private equity 啊，咁呢啲咧佢。做呢啲嘢，佢又承受佢哋風險啦。咁如果佢哋管理不善嘅，炒窿咗嘅，咁佢哋咪只會倒閉咯，負翻責任咯。但係如果你銀行炒窿咧，就竟然要納税人去同你哋承擔嘅後果，咁佢覺得好唔啱啊呢樣嘢咁樣。咁所以咧，佢就好即係呢五位財長咧，前財長啊，就提倡美國應該主動咧去執行翻呢個法案，甚至咧將佢推介即係 G20 嘅會度咧就大力宣傳咁樣。咁呢五位財長咧就其實。最比較大家熟啲就是 John Snow 啦，係啦。咁其實好多好多總統嘅財長都喺度嘅，譬如卡特嘅財長、列根、老布殊、小布殊都喺曬度嘅。 嘢分分鐘五個加埋400歲以上， 我都唔知啊。嗱，最好笑咧就係唔係最比較有趣，值得提提就係呢五位前任財長咧都係冇乜華爾街背景嘅。嗱，現任咧即係仲係在生還嘅財長，前任財長咧，除咗呢五個，仲有四個。邊四個呢 史密斯啦，魯賓 啦 ，Henry Paulson 同 James Baker， 咁 Henry Paulson 同埋魯賓大家都知道啦，就係前嘅高盛嘅。 即係其實係喺對喺，其實嗰個 Walker's Rule 咧就係前身咧就應該係叫做 C Glass Rule 嗰個應該就係話，因為嗰個就係話限將嗰啲銀行咧，即係嗰個投資銀行同埋嗰個商業銀行咧。是要分開處理，即係要將我哋分家好，分個界線分得好清楚。只不過就係話喺哈林頓時代，即係魯賓同埋 薩密斯嘅時候呢、就推到咗呢一樣嘢，亦都係喺邊個Greenspan 嘅，即係格林斯潘，即係大家一齊夾手夾腳就將佢推冧咗啦。咁所以當時亦都係有就花旗收購個 Traveller 即係變咗就係話超就係金融超市啦，係啦，咁亦都由嗰陣時開始呢，就係話啲 iBand 呢就越做越大，即係越嚟越過分啦，即係就係、好似豐田咁啦，過度膨脹之下就冇乜監管啦。 係咁即係咁樣睇下即係究竟會唔會其實咁如果就再行返呢條例呢，就似乎個方向呢就好似好難阻擋。咁但係真係實質起嚟攞咁啲 iBank 都可能會有幾大反彈啦。 冇㗎，咁你見到近期譬如話你出啲業績，就算係啲銀行，即係尤其是啲大嘅銀行，啲細嘅銀行其實都仲係好多問題，因為你譬如話係嗰個FDIC 個存款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個 list 裏面呢， 哇你要講講 佢由522間去到702間，即係其實證明呢就係話啲地區銀行啲中小型銀行都仲好多問題。咁而家翻山嘅呢就全部都係啲大型銀行，即係譬如話啲係嗰幾大啦，即係花旗高盛摩通富國嗰啲。咁但你見到其實有好多呢佢哋都唔係話傳統嘅商業銀行業務令到佢哋啲業績翻山，而係話真係全部都係靠獲產，即係全部都係靠喺聯儲局嗰度 借錢， 借攞咗啲低息嘅錢就走去，即係我攞返嚟嘅息係完全冇成本嘅，我就算即係擠喺你聯儲局嗰度，我都有錢收嘅攞出去外邊嗰度攞嚟炒嘅時候，更加個收穫嘅，即係個回報更加豐厚，所以令到佢哋啲業績其實今次嗰、那個第四季嘅業績呢平均係咁好，好大部分係由金融機構帶動而由金融機構帶動呢亦都好大部分呢就係、是、全部都係攞個獲產炒返返嚟嘅。 即係成個市都係由炒帶動嘅。 係呀，咁所以你話 即係炒出嚟 如果你真係行咗呢一樣嘢，所以佢哋對嗰個錯盤交易個反應就係咁大囉，即係如果你真係唔俾佢哋錯盤，唔俾佢哋走入去炒嘅話呢我相信即係全部啲銀行嘅業績呢係會倒退得好緊要。 而家係去到呢一刻，其實係嗰個勝數係大唔大嘅呢？ 即係你講真係行呢， 真係行唔行到呢個 rules 啊？其實 我相信會有機會行到，但係即係你有張良計，我有個長睇咯。即係你如果你係行完之後，我有冇其他嘅方法可以即係走去偷步或者係即係可以捐到一啲法律啦咁咧？咁呢個另外一回事。 即係又係點樣 off 咗班書，跟住又炒啊？跟住有人寧願係咪會整個 SIV 出嚟自己炒，弄咗啲另計啦啲人。 因為你而家風頭火勢嘛，啲人對啲投資銀行，即係對啲銀行嗰啲咁不滿，即係尤其是你而家都仲係咁樣分花紅發嘅時候，咁所以佢哋提出呢一樣嘢咧，我相信係好大機會會行到，而且。最重要嘅就係話呢一樣嘢係由總統嘅支持啦，你見到就話走出嚟宣布Walker's Rule 嘅時候呢奧巴馬隔離嗰個就已經唔係話蓋特納或者係邊個啦， 老闆 Simmons 啦，企喺隔離嗰個就真係Paul Walker 啦，即係好似白拎呢個即神神 出牌，即係好似咩呢，好似啲大陸即係話係叫做咩啦，唔好話大陸啲政壇啦， 教父 唔係你 TVB 走出嚟邊個企喺邵逸夫隔離嗰個，咁你都知係最當紅嗰扎㗎啦，其他啲全部都係邊緣。 你講奧巴馬邵逸夫定係 Paul Walker 邵逸夫啊？ 冇所謂啦呢樣嘢。 不過頭先Jackie講呢個咧，係極度值得我哋大家注意，即係究竟如果呢條法例成立咗嘅話，或者真係會管制呢個錯盤交易，究竟個張良梯係點樣整出嚟呢？即係會唔會有可能就係話呢班 iBank 佢再收購一啲其他公司，然後就可能用啲 terms 就借錢俾佢哋，等佢哋去炒。 不過我諗唯一一樣嘢就係、是、就算佢哋做到，佢哋嘅盈利可能稍為影響冇咁大。但係某程度上有人都會保，即係佢哋政府做一樣嘢都已經做到咗，就係、是、因為萬一嗰間係炒窿咗。咁究竟需唔需要有人救佢呢？咁肯定唔會有人救佢啦，就唔同咗愣住直頭喺外面嘅 iBank 裏面。係啦，即我諗某程度上都會做到。咁但係當然呢樣嘢某程度上係咪一件好事呢？我覺得又好似唔好壞喎。即係你炒，即係你炒有盈利 OK 囉，咁你窿咗又佢自己承擔返，咁我覺得又好似兩邊都 work 喎。又 唔係佢來來去去係想咩呢？就係、是、想話避免好似今次嘅金融風暴咁呢，就要啲納稅人嘅錢走出嚟，就係、是、因為四個字就 too big to fail。咁如果你一啲銀行唔俾你再炒或者咩嘅時候呢，即係變咗你出事嘅時候都唔係咁大鑊。 嘅時候，咁佢就咩咧？即係如果萬一日後真係有事嘅時候，都唔需要再動用到納稅人嘅錢，真係話可以。即係佢想做到一樣嘢，就係話你經營不善就好似雷曼咁，我俾你執啊，俾你由得你執笠，就唔需要話真係走出去救。咁其實而家就係話去救 AIG 啊，即係救 City 啊，救美銀啊咁啊，咁你就唔救個雷曼嘅時候，咁而家其實都怨聲載道啊，啲怨聲嚟到香港添。 嗯， 不過我就聽啱聽如果講，原來有啲地區銀行已經由500多去700多， 這個要再可以再補充 一下。 其實這個數字是挺大的，即其實值得再講多一點，就是說即是如果所講 FDIC 呢，就是其實去年條數呢，就是它有問題，即黑名單叫做500多間，其實是去到700多間，是增加了成差不多20多%的。然後有問題的銀行是佔整個所有的 list 大約是 11%， 差不多一成。咁佢哋今年頭嗰兩個月都已經成接管咗成。 唔係每11間有一間，即係9%。 9%。 因為佢應該就係話美國嘅銀行應該係經有喺FDIC 嗰度有投保嘅呢，應該係8000間鬆少少，唔知8000多間嘅。咁你如果而家702間嚟講呢，即係差唔多係每11間就有一間銀行， 差唔多 9% 就會頻臨，即係佢落到個 list 就係頻臨破產㗎啦。即係話會有機會出 現。即係你諗下，如果大銀行係冇人救，你諗下幾恐怖㗎。即係銀行而家冇人救，就即係你完全係香港嘅我哋係唔會 feel 到。因為冧咗都，即係你阿耀哥唔講，冧咗都唔知㗎嘛。哇，原來背後已經係耍過。 今年好似話頭嗰兩個月已經執咗20間。即係大家聽到好似冇乜問題，但係你如果香港發生一間執銀行，咩事咁樣。冇錯。好，睇到第二節返嚟講下啲外匯問題。